Who the fuck? I'm Man United。 咧費南尼搭卡維卡，唔知道做乜嘢，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佢入波慶祝你打個龍啦，啱啱先啊 ，break 一先，一個聚集全港最優秀反萬人才嘅網台，歡迎收聽熱血二台，我係社民連嘅獅子。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咁呢澄清一下先，頭先顧住食飯，咁啊我哋兩個都戇鳩鳩咗。咁其實 Philip Thompson 呢，點解我咁鍾意佢呢，就係、是、佢對曼聯嘅嗰兩場聯賽都係贏撚晒嘅。咁嗰季呢，曼聯呢喺呢個慈善盾，即係呢個二拉冠軍，佢話二拉冠軍之後嗰季個慈善盾呢，其實我哋就擊敗咗佢嘅。咁啊係贏好似2-1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分別作客同埋喺主場都係贏嘅。嗰季呢就好特別嘅，即係有一球好經典，就係懷斯喺雁飛路一個炮彈式嘅。 我都幾中意懷斯 嘅。好嘢嚟㗎。跟住另外就作客曼聯嗰場呢，就梅飛射入12碼嘅。所以其實嗰一季呢係贏曬曼聯嘅。咁咁耐以嚟，即近呢幾年啦，如果你講歷史最好就Philip Thompson 啦。不過但因為佢在任嘅時間比較短啦，咁所以好難作參考。咁跟住之後嗰個就肥賓啦。咁肥賓對曼聯大家個印象都會覺得好似打得幾好嘅波咁樣，咁其實原來事實上又唔係嘅噃，即係肥賓對曼聯咧，頭嗰幾季咧都係俾曼聯食住嘅，咁、打個13場啦對曼聯，咁輸咗8場和一場贏4場，咁其實嚴格去講其實唔係真係特別好嘅，咁但係點解大家有印象覺得肥賓係黑撚住曼聯呢，就係、是、因為最有印象嗰一季就係08-09，係，咁利物浦就雙殺呢個曼聯，咁季咧就 佢唔止定係黑住曼九啊，佢黑住車路士， 車仔都係雙殺啦， 車仔 啊，係啊，嗰季利物浦打強隊係好撚犀利，但係對下游又和啊又輸，冇乜輸，輸過兩場。 我嗰幾年摩連奴喺度嗰幾年咧，都夠撚曬硬淨噶啦，打親啊，我對親利物浦我都驚啊， 係嘛， 又特別係歐聯啊， 哦，咁係啦，歐聯嘅你 扯甩埋啊， 你知唔知咧巴塞咧？琴晚之後呢就連續七年殺入呢個歐聯嘅八強㗎嘛。佢對上一次入唔到八強，你知唔知對邊隊 呀， 唔係就係對利物浦囉。 好 啦。因為嗰陣時嘅利物浦喺賓尼迪斯特領之下，歐聯基本上係即會睇高一線囉、啊。即係就算佢之前嗰 段時間嘅時候。即係你今季就話即係賓尼迪斯就帶拿波利就 OK 啦。即係開季之前啦。咁我就話其實我就覺得賓尼迪斯唔明達，即係我覺得佢都得嘅。但佢唔係一個長途馬，佢喺我心目中啊，始終唔係一個長途馬，所以即係始終你話佢走嚟車路士，點解我都係好憂心？雖然佢都即係幫手攞咗個咩啦，但係你話要長期俾佢帶住車路士喺度跑咧，我就信心嘅。即係你睇拿波利，我就會覺得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一個因素。我唔係話佢唔得，即係亦都唔係話佢冇料到，但係佢唔會係一個可以即係帶住佢波喺一個好高嘅位置，不停 keep 住一個水準。佢可以同你 keep 到不停嘅歐聯打，但係你唔好預期佢。不停咁樣同你攞冠軍咯， 梗唔係啦。如果當年唔係領導炒市啊，利物浦喺賓尼迪斯帶領之下，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贏到而家噶啦。 嗯， 曼聯就過咗班噶啦。啊，即係不過唔同你拗啦，下次揾阿譚神上嚟。我本來咧叫譚神今晚上嚟噶，譚神得閒噶，但佢話因為佢唔中意羅渣士啊，佢想賓尼迪斯翻嚟。咁啊，佢話所以佢開始撐曼聯啦。 屌， 佢講笑啫，佢鳩隻佢梗係耍鳩我啦。咁但係咧。另外之後就仲有三任領隊嘅，其實就係學神啦、杜格利樹啦，即係杜格利樹之後翻翻嚟啦， 杜格利樹 2.0 啊，咁 羅渣士啦，咁其實大家嘅印象就係、是、呢、這個會比較近少少嘅，學神唔使講啦，即係學神對過一次曼聯嘅啫，好彩對過一次啫，冚家拎呢條撚樣同費格遜咁撚熟啊，對100次輸撚曬㗎啦， 佢係最短命領隊喎。 是啊是啊。 在利物浦的歷史應該是。 利物浦的歷史上面是未試過季中炒領隊。 是啊四個月。 是啊。咁但是因為他跟費格遜實在太 friend 啦。同埋因為學神在我眼中呢是垃圾嚟的。因為他上一任是賓尼迪斯。在賓尼迪斯帶領之下呢利物浦的人是會覺得賓尼迪斯是代表到紅軍。 是是是。 因為他流著紅軍的血。 even 到佢走咗之后嗰一季翻翻去呢一个安菲路呢个嗰场系乜撚嗰个系咩嚟㗎 国际米兰女大。 啊唔系对唔住佢之后翻翻去呢其实系因为希斯堡球场惨剧嘅ceremony。咁跟住然后呢佢系喊㗎嘛泪洒球场㗎嘛。咁就走咗㗎喇俾人炒㗎喇待遇唔好咁样即系阴差阳错好鬼可怜好鬼阴公。咁你换咗学神之后学神同费格逊揽头揽颈咁梗系屌佢老母啦。佢做捽面喎系咪先。即系完全系乱鸠咁嚟，同埋佢同领导层 friend 啊嘛，佢明知个领导层根本系害鸠利物浦嘅，你同佢 friend， 咁你系咪冚家产啊？啱啱先啊？咁跟住之后到道格利树啦，咁道格利树 2.0 啊，我哋叫做喺佢嗰一季半里边嘅带领咧，就对过五次曼联嘅，咁就赢两场，和一场，输两场，咁赢嗰两场咧，分别就一次喺足总杯，一次就喺主场，就系赢呢一个曼联3-1，当其时就古字大演帽子戏法嘅，咁嗰场波其实苏亚雷斯系 sharp 到不得了，不得了。 但其实佢咧又可以讲少少我自己嘅感觉啊，佢出嚟就系可以带翻起个气氛嘅，同埋个队即系个队里边嗰个士气啊，亦都系即系团结到带翻起。但系好可惜系因为即系你揭翻前面两页咧，即系再睇翻要揭好捻多页先见得翻佢啊，都去捻到第即系费格逊第一个对手啦，叫做喺呢个利物浦，即系而家讲紧1985年去到1991年，你话即系佢再翻嚟嘅时候，即系2011年、2012年，你有时都几冇办法，你无论嗰个领队曾经几厉害都好，即系几咁风光都好，你再翻出嚟嘅时候咧，你要再去即系 pick up 翻一啲，因为真系事实上隔太耐，你 pick up 翻啲现代足球好多嘢咧，你可能放低咗或者唔系喺嗰个执教嗰、那个圈子里边，你始终都系争少少，佢带到个气氛，亦都带到个气势出嚟，系可以打到嘅。但系你即系一来人脚问题啦，二来就系你都系睇到系一个时间过去咗咧，你好难。所以呢个亦都相对可以睇翻呢个曼九，即系提下曼九啲球迷咧，冇咁柒啦。你到费瑞出翻嚟搞得掂咩？咪含卵出翻嚟到时。 其实道格利树出嚟教翻利物浦咧，真系救火噶咋。当其时冇人选咁。 顶一顶啦。 係啦亦都我本来諗住会奔尼迪斯返嚟啦，但係当时有啲即係蚕神呢喺度，唔係蚕神啦，蚕神就进谏就根本係想整死奔尼迪斯嘅。咁所以道格利树返嚟教，咁我觉得就算搞得几差都喺我心目中係 唔紧要嘅 ,ok 嘅。Legend, 佢亦都赢到一次嘅联赛杯冠军。 即係类似摩尼奴咯。 亦都帮我哋买到苏亚雷斯啦，係咪咁我觉得我冇所谓嘅，即係你问我佢嗰阵可以，我可以睇，因为我冇睇过道格利树打利物浦噶，从来都，因为我好后生啊嘛，即系直至嗰阵之前冇啊，咁、 okay. 所以喺佢复出嘅时候，其实好滚动噶，成个人系，即系觉得就算对波要降班，喺道格利树带领之下降班， 呢、个系， 哇心甘命， 系揽捻住， 有捻所谓， 系 咪先？同埋2011年嘅暑假佢去咗广州啊嘛，利物浦，咁系见到， 我有睇， 见到道格利树真人。 我有睇， 有睇，你系 有现场噶？ 啊，你喺现场咩？我都系、啊， 我喺现场噶。 系嗰场波4-3啊嘛，吓、啊，你真系现场咩？ 喺现场， 你扑街啦！你一定冇入场，你去咗叫鸡啊嘛？ 黐线，我现场去睇噶， 真系 现场睇噶， 唔捻信。 对广州咩噶嘛？恒大噶嘛？ 你扑街啦！日之泉啊， 唔捻系对日之泉，肯定唔系， 肯定系日之泉。 日之泉咩？对嗰场 倒捻， 我唔使倒捻，我唔记得咗大陆嗰对咩波啫。 日之泉嚟噶， 喺啊，冇 number 嘅背脊，全有高，仲有早高二嘅。 你扑街啦，冇 number， 冇名啊，冇 number 点踢啊？ 啊，冇，冇名。 嗱，鸠屋嘅，切张，切张。妖你 真系有现场， 我见到佢真人咯， 好 捻，好 捻热噶， 好感动噶。 嗰场好捻热啊，你 好捻热，嗰啲公安坐埋一个 setter 喺度，唔捻俾你带火机入去，收捻晒啲火机。 但系热到真系冚家铲，嗰场波真系热到。 唔紧要啦，嗰场阿古兰尼都有出。你记唔记得嗰场发生咩事？ 发生咩事？ 你根本就够噏，你根本就冇去睇，连对手都讲唔到，冇number你都讲得出，你仲 咪 够噏？ 冇名，冇名， 冇名啊！ 因为早高二有落场噶嘛， 有。 咁变咗我咪留意，咦？哇！屌，早高二又有一踢，就望咗好耐先望得到，因为都唔系坐得近，我都坐龙门侧嗰啲位。 我都系啊， 特登买飞同埋啊，即系我啲 friend 去睇噶，唔系啲利捻几个。 你唔系特登买飞，咁你点入去啊？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特登买飞， 专登去睇 啊！我哋， 我系咩？我真系冇听你讲过。 哎呀，你讲我先咩做，我又谂唔起喎。 不过嗱，唔紧要啦，我信你啦，今次。 黐线，我就好吹水嘅。 跟住 认真吹水。 我哋吹咗几个字啦，已经。 到加利樹啊，我見到佢我滾動嘅佢嗱，跟住之後到羅渣士啊，其實羅渣士喺九月份嗰一場對曼聯嘅賽事係佢執教以嚟第一次贏， 但係未開之前，其實你整啲利迷都係冇信心啦，對佢都唔大噶啦，信心對佢 又唔 係唔多期望咯、啊， 又唔係喎，我哋。点讲呢嗱，炒咗道格利殊之后呢，我哋好心痛嘅，因为觉得即系道格利殊始终系一个 legend， 我哋欠咗佢啊，佢专登出嚟救翻队波。咁你话系咪啲利迷对罗渣士冇信心？唔系咯，不过当其时系觉得系第二个选择咯，因为第一个选择系马天尼斯。 系 咁， 坦白讲，马天尼斯都唔差。 如果系马天尼斯，阿谭就坐翻喺度反慢啦，因为佢中意马天尼斯嗰种。風格嘛，佢覺得嗰種好接近賓尼 硬朗啲 啊嘛，即係會有波 winning， 會基本上係重視防守。 馬天尼斯唔差，馬天尼斯唔差。 咁、啊、所以羅渣士尼會覺得二拉，但係佢喺之前嗰一季教 佢又有搞 史文斯，屌， 真係有啊嘛。 有乜問題啫？ 哦，唔係，我支持佢噶。朱樹而家仲幾好添。 係啊， 你睇到老婆，你明白點解要搞二拉啊？ 佢老婆叫 Susan 啊嘛 ，Susan Rogers。 Susan 唔緊要啦，呢啲。正所谓男欢女爱嘅嘢，我 OK 嘅。 所以佢咪瘦咗咁多咯。 啊， 咁咪讲翻正题先。 动力嚟噶嘛？ 屌你唔好讲二奶啦，讲翻正题先啦。 OK。 但系佢当其时教小云师嘅时候咧，因为都几成功嘅。 系。 第一就全球率好高啦，重视控球啦， 欧陆风格啦。 系、你可以叫欧陆风格咧，有少少学巴塞咁样啦。咁、球迷又唔系对佢冇期望嘅，不过就。第一季开始嘅时候初睇得唔好啦，你知话 iPhone 5都睇唔到我哋啦，咁、但我哋球迷系咁嘅，你话嘅特质就系、我哋会觉得无论对波打得几唔好，只要个领队呢系真心为球 队。好紧要呢个紧要。 咪同你挨囉。学神系嘛。学神个撚样真系唔系嘅，真系费格逊个 friend 嚟嘅，即系我觉得你点可能容许一个费格逊嘅朋友去领导呢？咁但罗渣士唔同嘛，我哋都觉得佢其实为队波好嘅，咁所以咪挨咯。咁而家叫做我哋好快睇到个结果啦，叫做有好明显显著嘅进步啦，咁季真系非常显著啦。咁我讲翻转头啦，吓今场波我自己点睇呢？我先讲赛前一啲嘅睇法先。今年系希斯堡球场惨剧25周年，咁啲人会觉得我好萌塞嘅，成日讲历史。咁但如果你话对于一啲老一辈嘅球迷，即係讲緊可能係70-80年代已经睇緊利物浦嘅球迷。 係。 去到依家捧咗30-40年，佢睇返利物浦呢队波呢几十年嚟走嘅历史呢，我諗好多老一辈嘅利迷都会觉得利物浦呢20年嚟嘅所谓没落啦，或者将个王者地位拱手相让，或者俾曼联因为4-4、2-4或者其他因素抢走咗之外呢，更重要嘅原因其实系同希斯堡球场惨剧有关嘅。因为其实道格利殊呢就基本上喺大利物浦嘅嗰6年嚟讲呢系非常好嘅，系唔差嘅。咁当其时就欧洲赛禁赛啦，因为喺希素球场惨剧之后，利物浦就有5年唔可以打欧联。啊，当其时叫欧洲冠军球会杯啦，咁样。咁之后就到89年又出现一单，即系好惨好惨嘅惨剧。89年4月15号咧，当年呢一日咧就胡耀邦逝世嘛。咁世界嘅另一端咧就发生即系呢一个球场嘅惨剧。咁当其时系足总杯4强嘅比赛，咁啊对呢一个森林。咁好多老一辈嘅利迷或者系球迷都当其时有睇呢个无线啦。咁睇呢个直播嘅，咁发现係踢到10多分钟之后就已经腰斩啦，就话有人砸死啦，有人唞唔到气啦，跟住啲球员入晒即係返返去更衣室或者后备席嘅时候，开始要抬即係受咗伤嘅球迷落去球场啦，咁样。咁喺呢一个惨剧，首先係死咗93个人嘅，后尾个3个呢就係、最尾嗰个死系到94年嘅。即系挨咗几年，最终都真系不治啦咁样。咁最终本来 justice 系 for 93啦，去到96咁样。咁呢一件事究竟对于利物浦嘅影响有几大呢？就系、第一，道格利殊本来当其时嘅道格利殊系40岁左右啦，咁系一个少岁嚟嘅球员兼领队。佢话佢唔教，唔教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好沉重啊。佢出席咗好多好多丧礼。佢探咗好多好多受伤嘅利迷，见咗好多家属，佢觉得好沉重。咁嗰种压力令佢话佢想退落嚟， 因为你会睇到就系佢会觉得对波同我有关系，球迷嘅性命其实同我系连成嘅。 啊，利物浦系感性啲嘅，我都觉得系。 系唔系我哋人性化啲啫？因为相比曼联噶嘛呢啲。咁、 嗯、 一辞任之后就桑拿士走马上任啦。咁亦都系好邪嘅，你会睇到费格逊嘅出现喺86年嘅时候，佢对杜加利树，表现系唔差嘅、 嗯， 即系有少少食住啦。你话大家几差都好，都会食住利物浦呢队波，因为佢太憎利物浦。佢嘅目标就系佢谂住尽量将利物浦拉落嚟。咁点知佢真系做到啦？系咪？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其实希斯堡球场惨剧系令到。我哋失去咗96个球迷之外呢，我哋喺短短四年里面，我哋经历咗两个球场嘅惨剧。 嗯。 最重要承受嘅一个风险或者一种压力就係在于当其时点解我哋话要 justice for 96个人呢，就係因为太阳报，英国嘅太阳报，因为当其时英国嘅湿沟警察。同埋 你讲埋我补充少少。 同埋戴卓尔夫人呢条冚家铲。 啊係啊，正常。 係联手呢，是抹黑利物浦， 嗯， 联手话利物浦的球迷呢是这个球场惨剧的始作俑者。你要知道呢，除了香港人戇鳩之外呢， 嗯， 其实市民群众都是愚昧的。 啊，是的。 即是你日睇夜睇，日讲夜讲，就信撚咗㗎喇。 如果冇我同你咁中立每个礼拜喺度宣扬宣扬呢个正道呢，咁啊其实即係大家都系戇鳩鳩㗎。 哎唔系，我哋啲球，我哋嘅听众本身已经系好有醒觉性㗎喇。我哋 gather， 我哋而家系 gather 佢之外，可以 再吸纳多啲， 可以再一路渗出去。 我、哦、都系嘅，都系嘅。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咁利物浦日后落嚟你会睇到呢，足总系明显针对利物浦。 嗯。 之余呢，成个传媒嘅风气系转向嘅。全部走去撑曼联。你问我费格逊喺背后有冇做手脚呢，我唔觉得冇囉。即係你一个邪恶嘅人系无所不用其极。 嗯。一拉低一个强敌。 系你为咗系囉，即拉低强敌使手段之余，你令到好多人系误解咗利迷或者死咗嘅嗰96个人系暴徒。 嗯， 或者抵你死啦，你睇希素嗰單嘢咪又系关你事，你班冚家铲。亦、 嗯、 都基于呢个原因呢，其实利物浦过去呢二十几年嚟呢系承受住好沉重好沉重嘅。即系嗰种沉重系我曾经接触过即死者嘅家属嘅。因为当其时佢有个组织啦。咁、那个组织其实就系去宣扬，就系话要为96个人争取公道啦，争取公义。 啱、 佢哋讲嘅讲法就係觉得嗰种沉重呢你唔能够承受，因为佢觉得即係足球已经我生命嚟㗎啦，即係利物浦已经等于我生命嚟㗎啦，你我个仔走咗啊，我唔能够即係佢唔能够再入球场、 嗯、 一同呼吸，最见到利物浦近呢二十年嚟嘅浮沉，即係心里面嗰种沉重係好大嘅，都见到当时嘅传媒或者其他球迷嘅。 就加以抹黑啦。 抹黑指控咁样。今年二十年就因为平反咗啦， 嗯， 叫做平反咗啦，即係亦都当地嘅警察道歉咗啦， 即係查得死咗啦， 係啦，抵佢死啦呢、這个即係呢个人係要落地㗎，话俾你听。除咗戴翠夫人死咗之外，另外就係出咗报告，就话其实当其时站喺警方度啦咁样。咁所以今年就个上集我都有讲啦，就係、是、今年嘅4月15号我哋叫 celebration 啦，有一个、嗯慈善嘅足球赛啦，明叔会翻晒嚟啦，即系好似走出咗嗰个阴霾。 我想问下，系唔会有奥运冚家铲噶？ 唔会，冇，完全冇吓。咁、啊、即系走出咗个阴霾。咁好啦，咁你问我呢一场波同呢一个球场惨剧有咩关系呢？就因为我哋已经走出咗个阴霾， 嗯， 走向复兴。而最好笑、最吊诡嘅系08到09到10年嗰个球季。利物浦呢就是因为足总杯四强失去了96个性命，亦都开始了走向所谓没落。那一届足总杯我们赢了的，即是你叫我们赢给那96个球迷都好啦、嗯、或者有个交代。但联赛在最后一周是意外地输了给阿仙奴，阿仙奴就拿了联赛冠军的。咁之后嗰季就再攞第18次联赛冠军，其实都系回光返照囉。咁你会睇返就係、是、自从嗰件事之后我哋好似有种无形嘅压力压喺我哋身上面咁。即係你可以斜啲咁讲又得，你可以话係费格逊或者足总喺背后有搞手脚都得。咁但係 你问我呢一场我哋走出咗个阴霾，见到而家对波走向正轨啦，咁呢、這个会系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咯，我觉得就，因为唔会有好球迷觉得呢几十年嚟被抹黑，呢二十几年嚟被抹黑或者系被打压，系同费孝逊无关咯，亦同呢个惨剧无关咯，即系所以呢个系我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大家要去留意嘅嘢嚟嘅。第二个位咧就系、是、如果你话真系要赢咧。真系打士气嘅啫。曼联嘅球员，曼联嘅球迷，就算佢队波已经笃定降班咧，佢呢场波系会出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咧，系搞救利物浦嘅。因为佢知道利物浦有机会攞冠军。即系虽然睇落去争你车路士七分啦，咁但系其实你比如赢咗呢场之后争四分，跟住你蓝宝车路士唔小心和一场，跟住利物浦假如又好好彩赢鸠晒嘅话，你一往无前㗎嘛，你知有阵时踢波呢啲嘢打地。咁呢两样嘢囉，但如果你话喂正正经经平一平啊，唔好讲嗰啲啦，真係纯技术去讲呢场有冇得打呢，咁梗係我会话俾你听，利物浦牌面上面係高啲。 高多。 因为奥脱福今届主场成绩唔得啦。 流品杀嚟㗎嘛。 流品杀啦。 高料啊大佬。 咁但係另一样嘢就係利物浦嘅压力系好大嘅，今场嘅压力系大过曼联，因为你要知道唔衰得啊，我嘅冠军梦唔可以断送喺你班冚家铲手上啊嘛，即系我谂十个曼联利物浦嘅球迷都会咁谂噶啦，调翻转曼联嘅球迷，我就系要搞搞你，就系等你攞唔到冠军，然后等我打多几场飞机，你吹啊，即系佢哋会系咁谂咯。咁我哋其实本来有讲过就话利物浦对于呢二十几年嘅没落，拱手相让咗俾王者曼联。对比起话，以前利物浦垄断嘅时候系有啲咩对比比较咧？如果嗱时间有限啦，但你简单啲去讲就系、是、利物浦当其时系带嚟一个七八十年代带嚟一个完全崭新嘅局面嘅，对于英格兰足球。英格兰足球咧，自从1966年赢咗世界杯之后咧，佢喺国际舞台上面咧系甚少系有一段好风光嘅时间嘅。基本上系冇带领嘅界嘅潮流嘅，咁但系因为点解咧？佢哋打嘅模式就好似而家或者以往费格逊打嘅， 或者简单啲，我俾 442，然后勾斩 少少例子啦，即系点为之系带领潮流咧？即系好似巴塞咁，你所有人都要学佢嘅，所有人都要参考佢个模式去管理或者去点样去一个踢法或者成。你睇英格兰就知道噶啦，英格兰原本系高 Q 即系高 Q 大 高 Q 大 高 Q 大棍，咁原本都系高 Q 棍噶嘛，属于咁。随住例如系罗渣士之类就开始引入一啲唔同嘅，即系引入一啲类似成日讲话巴塞式嘅踢法，因为你睇到佢成功嘛，佢成日称霸整个欧洲，你就会开始参考佢嘅踢法，亦都好似而家呢个拜仁咁样，拜仁亦都加入咗一啲巴塞式嘅踢法啦，佢本身有佢一套踢法啦，亦都加入咗少少巴塞嘅元素啊，即系呢一个就系所谓带领住整个欧洲咧，去模仿佢啊！你每日模仿曼九啊嘛，大佬，即系每欧洲模仿曼九踢波啊，大佬，我哋模仿佢嗰、那个乜捻嘢黑双杀啊、勾勾啊嗰啲，你唔会噶嘛？ 冇战术噶嘛， 冇战术或者两边勾斩无出，你每日模仿佢噶嘛？咁啊，你继续讲你嗰、那个。 咁、哦、但系利物浦当其时就系引入咗一个好崭新嘅叫做 pass and move。咁有啲无知嘅漫迷就话 pass 完唔系 move， 咁系咩啊？唔系啊，勾旗咯，唔系就系斩咯， 或者回传咯， 顶咯，勇悍嘅男子，但系呢种 pass and move 有啲乜嘢唔同咧？利物浦嘅 pass and move 咧，好着重边灵嘅，传统嚟嘅。你睇下以前嘅密码项，基本上利物浦嘅中场系好难打，粗中有细，即系细中又有粗。基本上你睇到我哋系讲传球，我哋讲走位，但系我哋喺中场控制同拦截系你难以去理难以想象。 会唔会 呢个系当其时俾咗一个欧洲球坛嘅好震撼？更震撼嘅系咩咧？利物浦喺70年代、80年代中咧，系赢咗四次欧联。 系 喺呢一个期间之前咧，曼联只不过系赢过一次欧联咁大把，系英格兰嚟讲第一队攞啦。咁但系利物浦，你话基本上系横数嘅。嗱，你睇翻历史，如果用十年去做个比较，过去十年巴塞赢咗三次嘅欧联， 吓 拜仁赢咗一次，皇马赢过零次。 嗯， 其实你讲紧如果十年之间咧要赢四次咧，其实都系一个。即几骄人嘅成就啦，即你可以话我利民我打飞机，但呢个系事实，因为当其时英格兰嚟讲最代表到，即虽然利物浦球迷会觉得喂 get away from me， 我同英格兰无关嘅，但系你如果真系硬系要讲嘅时候，佢俾咗一个完全崭新嘅战术嘅概念出嚟咯。咁但系你对比而家嘅曼联，佢靠咩称霸啫？即 当其时就会话利物浦嘅球迷可能都串串地啦，你又赢捻晒，我唔中意你。但而家曼联系基本上话到俾你听，我哋一路紧嘅就系4-4-2-4啊，出口术啊，球证偏帮啊，足总嘅系统啊，然后又无论啦啦赢啊，球迷就话三分以待，唔理战术啊，即系完全两种气质嚟嘅，即系你如果要去对比。咁好啦，你话我打飞机啦，咁我会话如果利物浦喺今年可以上翻嚟，一路都话噶，利物浦一上，曼联就跌啊嘛， 一路讲紧啦呢个。 咁而家交替咯， 嗯， 系嘛，唔好话交替啦，即系曼联你要差过呢二十年嘅利物浦，你直接降落去英冠，降得更低，越低越好。但系咧，利物浦能唔能够掌握到呢一个时机？你话可以走得更远，或者？坐稳个阵脚，未来即系能够站得住咧，即系今季会系一个好关键、好关键咯。我自己睇就，同埋利物浦攞冠军嘅机会，其实唔系真系话大家讲到哇攞硬咁样，即系因为始终而家争七分，我哋唔系曼迷嘛，你明白？即系我会觉得，喂大佬，争七分好捻多噶，所以即系话打少场啫。咁呢场如果输捻咗，第时嘅。就差七分噶咯，真系又翻落去噶咯，跟住好捻难受噶，所以我哋冇压力真系假，即系压力喺我哋喺我哋度。但系嗱，我真系唔好意思，我要讲多少少，俾多五至十分钟我， 好啊， 我尽量讲。我想讲就系话喺今年呢一个惨剧二十五周年之后，或者利物浦叫做爬翻上嚟嘅时候，我一定要清算一班人嘅，就系曼联嘅球迷。 嗯， 曼联球迷会嗰啲，点解咁讲咧？利物浦喺第一循环对曼联嘅时候咧，嗰扎湿鸠咧，球迷会嗰啲人咧，曼联球迷会嗰啲人咧，就喺佢哋个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就写就话，利物浦嘅即系官方，即佢唔似我哋呢啲摆明抽水摆明屌佢冇噶嘛， 嗯、 即系你作为一个球迷会，佢竟然可以写话利物浦永远都觉得自己系 victim 嚟噶啦。 嗯， 吓咁啊，唱咗首歌啦，咁我唔唱出街啦，即系嗰意思就揶揄话，你又乜捻嘢惨过咩？讲到自己系 victim 咁捻样，即系呢啲人冇性嘅，我觉得，即系冇性到个地步系，你可以话我哋，你可以揶揄，因为宿敌，但系如果你咁捻有吉屎啊，好心你班捻样啊，喺季初嘅时候啊，就唔好落去丽景酒店 Champs 呢个利物浦球迷会主题餐厅啊 A12 嘅主题餐厅嗰度啊搞睇波啦。又攞啲 banner 遮撚住我哋個96人嘅 corner 啦，遮撚住我哋啲嘢啦，佈置到係自己嘅主場感啦。你咁撚有骨氣，你話自己係 victim 嘅話，你就要不屑地麻煩啲起返過啦。啱啱先啊，冇你又要幫我，然後你又要去我哋個場嗰度當就係自己嘅主場。喂，你唔好咁戇鳩啦，你又要用我哋嘅嘢。 我叫咗去翠華搞㗎啦，屌又唔撚去。有套餐啊，嗰度咁家產。 唔係，我覺得你呢啲完全係冇品到一個地步，係你唔明白呢二十幾年嚟，因為呢件事，我哋俾英格蘭嘅媒體、英格蘭嘅足總同埋你嘅系統係幾大嘅迫害。你要今天去咁樣鳩噏，我原諒你無知，但我足完一日啊，學嗰個巴西預言家話齋，如果成龍大哥喺一五或者一六年會聚基死咧，希望嗰班冚家仔全部同成龍同機。我講真啊！ 唔得噶， 点解？ 成龙未同我只抽， 有啲听众唔知咩事啊嘛。如果想知阿 Kenny 呢个 get 系点样练成咧，就听下呢个二十三十四十嘅第十六集。咁啊喺第一节最尾个十分钟咧，Kenny 就讲过呢个点解要只抽嘅。咁啊，即系呢班人要升土咯，我觉得吓。咁亚交战嚟嘅，冇可能。冇可能会输俾佢哋，但系我个压力好大咯。 咪有。讲翻少少啦，就系、是、即系揾到利物浦，其实呢个我好几年前都睇紧过噶啦。其实咁就记者就问费格逊，我记得好似唔知2008、2007年嘅，就问喂你同利物浦好似系2007啊、2006、2007定唔知零，即系总之嗰年就系曼九都仲系赢紧好多，就系、是、都系呢紧分嘅。咁佢就话、咁喂对利物浦、啊，你又呢咁多分咁。会跌你点睇呢场波又系对啦。咁阿费格逊就话，因为历史嘅原因呢，对利物浦先系我嘅真正嘅打比。即系佢咁样讲，佢对我嚟讲，利物浦无论呢几多分好，利物浦对我嚟讲呢，宿敌嘅原因，我同佢呢 就一定是真正的打比，就是这一个对利物浦这场波 instead of 或者是一个争冠的对手，无论利物浦是不是争冠的对手，对来讲都是一场即是世纪打比来的。 嗯， 他说即是其实他都是讲啊，说啊攞四次欧联啊，又攞好多联赛冠军啊。 五次欧联。 即是他都是不惧啊，咁总之就话我就点都要打呢场波，即是呢场波对我嚟讲，呢、這、一个对抗对我嚟讲永远都是一个挑战啦，对利物浦。即是搵返呢啲，我搵返少少呢啲。 嗯。 另外就係、是、关于即之前希嘅。咁、佢就话啊，当时出埋网嘛。咁、利物浦出600万磅买轩斯嘅。咁、费格逊个撚样就话600万磅呢我唔系满意。但呢我讲撚明，总之去边度都得，就系、是、去利物浦唔得。 嗯。 即咁撚样嘅态度。我点解揾呢两个出嚟呢，即係要揾呢两段嘢出嚟呢，其实係即係反映少少啦，就係、是、当时费格逊嘅撚样呢係即係对于利物浦嗰一份憎恨、你可以睇到喺佢心目中又系根深固喺里面。佢係讲撚明係我唔会卖俾你㗎，卖去边玩先，唔要钱我都好，我都唔撚会卖交俾你嘅。即係咁撚黑人憎嘅去到，亦都反映住佢对利物浦嗰份恨意去到几撚深啦。咁另外就即係讲完呢度啦，咁其实呢个礼拜我自己就觉得会赢啦，即係利物浦就一定杀交佢啦，又等佢戏女一下啦，又系时候俾佢戏女少少啦又。咁就另外肥同个撚样就话睇到利物浦嘅成功呢，对佢嚟讲呢就觉得好撚痛苦嘅。即係睇到利物浦而家就即係过咗佢哋头啦，就一路一路好撚风光啦，就佢自己就好撚 gap 啦。咁佢就话即係。 嗱佢算理性㗎啦。 係咪 佢算。比起马达士摩灵卡维克汤卡华利好撚理性。 肥同相对比较理性啲，咁佢就话即係好撚失落咁样咧，又系令佢痛苦咁啦，痛苦翻屋企，喺老婆同佢打下飞机啊，屌你！咁另外就 鸡都冇事嘅， 系啊，叫老鸡咯，最叻叫老鸡噶啦， 冇错。 咁就另外就云佩斯呢单好笑啊喂！咁云佩斯就话啊，原来有个咁撚嘢，即系又吹啦，又话有个咁撚嘢秘密协议，原来咧攞唔撚到头四咧冇欧联打咧，佢就可以即刻离队嘅。 嗯， 跟住后边咧，我 high 咗红色字呢个超笑。但前提是买方呢需要出一个让曼九感到满意的合理价，黐黐捻线。咁你条我想问下你条乜捻嘢新闻嚟㗎，唔得惨。冇前四佢係可以离队㗎。但係呢个前提系呢对方系出价出捻到曼九满意为止。咁你想卖几多钱啦，屌你。 6000万 啦，哇搵得卡云嚟加快卡又同你换咁，我两个换你一个，跟住佢就一个人踢两队。黐捻线佢都戆鸠鸠嘅。即系咁多戇鳩嘅嘢都講得出嚟嘅，無撚離頭嘅。咁就講埋拉士啦，拉士就有一單啦，就話老快就走咗去德國嗰度含撚、就食肉腸，就揾阿路維救駕，聽講話即系又吹啊，話揾路維救駕咁樣啦。咁、就睇下會唔會話即係其實呢個又係唔係好合理 嘅。路維德國嘅領隊啊， 佢就話即係可能個。讲法就炒莫耶斯就揾阿路维嚟救驾，咁另外咧，却老师讲好耐啦， 系咪何路维啊？ 我唔捻住，咁就揾阿却老师嘅，咪讲捻到买捻咗，签捻咗约，直情阿却老师个老豆老母都去捻咗万九嗰度啊，食捻咗两个套餐咁滞啦。咁跟住就话阿路维咧就话啊都有兴趣咁、样就即系全个有兴趣咁啦。啊屌你，跟住嗰啲万九真系好捻招积嘅， 嗯， 唉，真系。慢即係佢话曼联就唔需要你啲球员啊，屌你含撚啊，人哋嚟踢先讲啊，屌你屎一鬼。 喂我有少少补充啊。 好啦。 嗱礼拜日呢一场波呢，我真心希望亦都我相信都系㗎啦，全宇宙嘅反曼嘅听众，无论你系咪同利物浦有呢个正面冲突，即系要争呢、這个欧联或者争呢个联赛冠军，都一定系撑利物浦噶啦。 冇得倾噶喎。 一定系撑利物浦噶啦。咁我亦都想讲咧，我哋利物浦嘅球迷咧，好捻爱好和平嘅，即系我哋杀捻完曼九之后咧，就唔会串柒柒话要攞冠军嘅。即系有人问我点解会买最后一场去阿仙，去对呢、這、一个纽卡素嘅事。咁啊，梗系冇球迷唔希望对波攞冠军啦。咁而家。即系望住就话啊，利物浦可以赢啦。咁但系讲真，即系机会有几多，即系自己心里边知啦。咁去到都系撑一撑，买个希望啫。即系我唔会话觉得唔开心咯。但系你话嗱，你问我而家得翻十场，系咪十场波？好似 十场。 你问我如果可以赢曼联呢场，跟住后屘嗰啲表现唔好，我冇所谓嘅。最紧要我要曼联扑街嘅啫。 嗯， 好简单嘅。 我估都几大机会，即系如果快入波啊，好大机会大丑。 屌你讲废话，你同个巫师讲话呢个咖啡机系喺天空， 天空或者海啊， 我有咩捻嘢分别啊？屌够你， 咁唔捻系咩？ 如果个咖啡机如果真系陆地，我睇佢点死。 飞机陆地， 佢应该学贵神咁啊！贵神话一系入一系唔入，佢应该讲一系喺天空，一系陆地，一系海。 点？其实佢点样话仲喺天空咧？其实我都唔明。 佢觉得会加到油咯。喂，讲翻先，你话快入波， 咁你队波不嬲都系快入波噶嘛？因为你一快入波嚟讲，慢狗就乱噶啦嘛。沟冲之下，佢又必死啊！因为你队波如果快入波，或者你队波打个防守反击咧，其实系好卵犀利嘅。因为缩后少少，慢狗一定。即系慢狗嗰个踢法，佢系唔捻识手噶嘛，佢又勾冲上嚟，尤其是嗰两只，佢嗰两只闸咧最引劲嗰两只闸啊，即系好捻中意冲咗上嚟，人哋禁区佢又开盖讲，而家佢喺人哋嘅禁区度踢波噶嘛，咁变捻咗，基本上啊，帅领嗰啲一喺前面，苏亚雷斯、小玉姐前面三个 S 佢又唔加赞啊，真系输捻到佢科。 唔系，如果你真系要称嘅话，系咁称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就觉得，如果一早入咧，佢就。快失噶，即系好快失埋后边嗰几球。我话即系早失就会大炒啊！如果唔系一路拖拉锯咧，就少炒啦。 不过利物浦作客又一般啦、今年，但系你曼联嘅主场更嗨啦， 更嗨 系嘛？咁啊，即管睇 咯。开波之前喺中场屙督屎先啊，集体 冇，我都冇去屙咩鬼啫。但系好紧张啊，其实我。你觉得即系赢紧啊？ 我就有信心咯， 系嘛？因为 唔担心咯， 希望听日。足球频道，阿杰斯系咪会做足球频道啊？听日 应该会啊， 应该会。希望杰斯 唔好祝福你队波， 唔好祝福我队波。希望 Lulu 嗰一日着曼联波衫。 Lulu 多数着曼联波衫嘅， 希望啦。 因 为 佢唔家产就系净系得曼联波衫嘅啫嘛。 咁佢有利物浦波衫嘅都，系嘛？即系呢两样嘢咯。 但系如果佢着利物浦波衫，我揸佢啊！揸佢只手啊！ 哦，揸佢只手，我屌你啦！佢着咗利物浦波衫，咪即系就沟我队波。唉，即系你兜唔捻到 啦！握佢手， 你 握佢手， 兜唔捻到噶啦。嗱，总之唔好谂咁多啦。今个礼拜日即系坐定定睇波，全力撑曼联加撑就得啦。早场嚟噶， 早场嚟噶， 早场 即系八点九啦，应该系。 唔知八点九，即系日系八点九嘅，应该系咩？睇下先， 应该系八点九嘅。以我所知，我即刻望望。 唉，我唔理啦，我而家个心咧都 九点半啦， 飞咗佢。九点半啊？ 星期日九点半啊？ 哦，九点半好啊，好事嚟嘅。呢个礼拜仲有啲咩波咧？嗱，系咁依讲下啦。曼城嘅作客呢个后城啦。咁 啊，曼城真系头都赤埋。 系啊，其实曼城真系唔系咁劲。我上集都讲过，即系佢作客嗰啲咧，或者中立场踢嗰啲泥閪。 真系头痛。 咁爱华顿对卡迪夫城，咁啊西布朗作史云斯啦，沙林顿对诺域治啦，富咸对纽卡素啦，史沃城对韦斯咸啦，新特兰对呢个水晶宫嘅互级大战啊！呢场系，因为水晶宫其实都唔系领先好多。好啦，到十六号啦，就车路士作客呢个阿士东维拉。咁啊。啊！呢个系十五号凌晨 ，sorry。跟住之后咧就利物浦对曼联， 我队波又踢凌晨啊！ 系啊，又踢凌晨啊！嗱，利物浦对完曼联之后咧，就阿仙奴咧就会作客呢一个嘅热刺嘅。咁呢个咧就系今个礼拜嘅赛程啦。咁跟住之后咧，踢完呢场之后，曼联啊，大家唔好忘记，曼联系会对呢个奥林比亚高斯嘅。 我尽力啦吓，尽力啦，因为周中啊，大佬，周中凌晨三点九啊， 系啊， 我哋未必睇到啊，真系。 上次俾阿皮蛋屌啦，屌我哋话我哋办事不力，做乜瞓捻咗觉？大佬要翻工噶嘛？ 我都想睇啊！ 我都好似想好似嗰啲曼联球迷咁做废青啦，问题唔得啊嘛！呢个世界冇咗我唔得啊嘛，公司冇咗我废 青你睇唔到咩？你打个头 系喎，你睇麻迷的，麻迷的听唔到我讲嘢噶？流淋咗啊佢！我话俾你听咧，麻迷的咧 系 好嘢嚟噶， 好嘢嚟噶。 因为点解咧？冇麻迷的咧就冇 red 架噶啦。 系 不过冇 red 架咧就唔等于冇反盲嘅。 我哋就喺 YouTube 度做， 我哋 YouTube 做到镜系啊，嗯，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好，拜拜。 大家好，我系何故，你而家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